第18集，曾有这么一件案子，一些死磕律师集结起来抗议司法不公，闹得轰轰烈烈。当时军汉所的刑事部也有三名律师热情参与其中，其中一位还是傅云宪的徒弟。傅云宪对这类不为律师正业的行为非常不屑，所主任庞景秋都没能将人保下，那三个人全都被开除了。对于外界盛传的师徒交恶一事，只有许苏知道，或许另有版本。比起徒弟傅云宪名利双收，何祖平的名声虽没为他多带来一毛钱的收益，但也总算是引得一些自诩正义的飞蛾毫不犹豫地投身光明。傅云宪曾有一个徒弟叫何清苑，虽然与何祖平同姓，但两人不沾亲故，何清苑纯粹慕名而往。听说何清苑长相不错，家境殷实，既有才华又有抱负。然而许苏听说的太晚了，他知道有这么个人的时候，何清苑已经死了。律师圈从来不缺谣言的沃土，傅云宪深扎其中，早结出一堆耸人听闻的恶果，何清苑这个人却跟不存在一样。仅有一次，许苏听庞景秋在傅云宪面前提起，只一瞬他便迅速又敏锐地察觉出傅云宪不高兴了。痛失知己的戏码其实特别俗气，但许苏乐得相信，至少这是一个不赖的故事，让冰冷又强硬的傅大律师多多少少带了点人味儿。许苏当初的大学室友之一韩建，如今就在何祖平的手下做事。离开明珠台，许苏发动卡宴之前，掏出手机给韩建打了过去，说：“ 老徐的事儿，你肯定已经听说了，咱们当兄弟的不能靠一张嘴捞他出来，多多少少也为他做点事儿吧。” 韩建其人宽和大脸，小眼阔鼻，还常年架着一副眼镜，相貌忠厚有余，机敏不足，脑袋也不够灵活。一个寝室四个人，就属他最是朽木不可雕也。学校里每回考试都得靠许苏接济着才能通过，毕业以后也混得不咋地，所以不挑案子，什么杂七杂八的案子都接，只求糊口。许苏没指着这样一个人能替徐玲翻案，但想着两个人去案发小区转转，没准还能发现点什么。许苏开车去接韩建，卡宴停在了小区门口。韩建走出来，先一惊再一乍，眼红地围着许苏的车直打转。 这年头干后勤比当律师还挣钱啊，你们军汉的待遇到底有多好？ 许苏开车路上没少心疼油钱，此刻却虚荣心作祟，扬眉道：“ 这车也就凑合吧，随便买的。” 上了车，韩建先道谢：“ 上回那个案子你帮了我大忙啊。” 韩建职业之初就碰上一起强奸案，案子虽不公开审理，但也有直系亲属在场，他一在庭上做出插入射精之类的陈述，受害人母亲就跳起来泼口大骂他是畜生流氓。韩建打小就是一个跟姑娘说话必然红脸的老实人，又因经验不足一度被骂得无法辩护。他的当事人也是个小年轻，在庭上被吓得脸色惨白，险些晕厥。公诉人体恤的建议休庭再审，正好也给了韩建喘口气的余地。韩建找许苏帮忙，许苏上学那会儿就聪明，虽一门心思用于谈恋爱，但成绩一直不错。许苏听他讲完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大骂他是死脑筋。他懒洋洋地说：“ 哎，你当事人家里有没有特厉害的女性亲眷呢？让他也参与庭审不就得了？” 后来韩建依许苏之言，申请让当事人的姨妈以家属的身份到场听审。对方与受害人母亲当庭对骂，骂得气壮山河，鸡飞狗跳，最后双双被法警请出法庭。自那以后，韩建但凡没主意的时候都会向许苏请教，还总有奇效。 小意思，事情解决了就好。 许苏是个特别虚荣的人，一听人夸就得意，笑皱了挺直的鼻子，但一想到徐玲立马又笑不出来了。 怎么了？说变脸就变脸，想什么呢？ 韩建问他。 想汉谟拉比啊，还能想什么呀？ 许苏想了想，提了个建议，何祖平也是国内排得上号的刑辩律师，如果他能接了徐玲的案子，没准二审就能翻盘呢。 韩建摇头，叹口气：“ 不行，接不了了，我师父病了。” 许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 说起来，你师父是不是让一个女人来找我叔啊？那个成天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花衬衫，嗓子哑哑的，看着挺困难的女人。我师父就是为这个案子病的。 韩建头摇得更用力，气叹得更凶了。 那女人叫蔡平，她儿子叫高化，家里确实很困难。老公是个运输司机，跑车的时候出了事故，自己死了不说，还全责赔了笔钱呢。小高体恤母亲辛苦，做微商贴补家用，就是卖那种仿真枪的，结果被抓了，非法买卖枪支罪。一审判无期，二审维持原判，已经服刑三年多了。现在蔡平自己得了病，喉癌，一边看病一边替儿子申冤。前阵子找到了我师父，我师父很重视这个案子，所以天天熬夜写申诉状，把自己给累垮了。所以你师父想找我叔让他接这个案子？但是为什么非得是我叔呢？能打官司的律师这么多，他俩不是都闹崩了吗？他要不是迫不得已，也不会找浮云县的。一来涉枪犯罪属于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，我印象中也就你叔有过同类案件改判并获得国家赔偿的成功案例。 韩建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许苏知道，按照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，枪口比动能大于 1.8 焦耳每平方厘米时，一律认定为枪支。到今天，每年都有不少贩卖或持有仿真枪的人因这个标准而获刑。案子既不典型，又没有什么辩护的空间，即使律师是富云县，也基本没有翻案的可能。何况即使能翻案，今时今日的富云县也不会再接这种案子，它太小了。 跟国家的鉴定标准死磕，那不是瞎胡闹吗？倒不如换个思路，从高化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上分析。 韩建摇头， 问题就出在这里。高化在微信上放了自己的仿真枪能射爆啤酒瓶的广告，话外音也是吹嘘自己的枪支有多么厉害，所以被公诉人认定他具有致人伤亡的主观恶性。